第五行，若以风性观，动即非无对，对非无上觉，云何火圆通？那么这是文殊菩萨评断琉璃光尊者啊，他这个正如圆通的方法。尊者是用七大里面的风大来修，那么它是由风大而不如。所谓风呢，是指一个动向，不动啊，这就不叫风了啊。这个风就是指的动向。前面两句动里面的意思啊，是说明了遍观四大身心全都是风离在那里转动啊，如果哪个地方要不动了，那个人就生病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全身呢，每一个细胞啊，每一种器官啊，它都有啊这个运动的功能啊。如果说哪一个血管不通了，堵塞了啊，不动了，这就有毛病了。心脏要不动了，这人就死亡了啊。所以说每一个部位都在那里动，我们一般讲运动啊。全身呢是如此，整个宇宙啊也是如此啊。可是在我们凡夫概念里面呢，它有动啊，当然就有静啊。我们不谈呢动静一如啊，啊动静一如啊，那就是获得圆通了。凡夫毕竟他这个功力见不到真实之相，这也是对这个初心修行人来说啊。初心修行，你给他总是执着两边啊，有动就有静，两边呢是对立的，从相对的这一个观点要想证得圆通不容易啊。这是我们的许多大乘经典里面乃至于祖师语录里头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可是在初用功的时候又没有办法离开相对，如何从相对呀误入到绝对啊？我们今天讲绝对，绝对的对面还是个相对，还是相对。实在讲呢，离开相对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所谓是言语道断，心性出灭。这才是真正即照现前的境界。啊，这个意思很深。这个意思是真正的啊，决定 不是虚妄。那么文殊菩萨就这一点来批评琉璃光菩萨，他用的这个方法对初学的人来说有困难啊，他是可以用啊，他本身到了这个程度啊是行的，初学的人一进没有这种程度啊。我们晓得无上正觉，这就是真如理体，它是动静两边都离开啊。你这个般若经里面常讲无念啊，这个无念有念跟无念通通都啊，无念不是跟有念两个对立的，凡是对立的都是虚妄啊。早晨在信心明里面我们念过啊，也是举楞严经的话说的，正妄同二妄啊，啊，那个相对的真呢还是虚妄啊。这个真正的真就是学了相对之后啊，真心实相就现前了。那么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的圆通之法。底下一位是虚空藏菩萨，他是从空观而证的，若以空性观，混沌现非觉，无觉亦菩提，云何复圆通啊。实际上菩萨的评语就是个别的评语十二个字，每人都十二个字，共同的评语四个字，云何复圆通啊，五个字，五个字啊。虚空藏菩萨是因空而悟入，那么要以空大而观，这个修观这个最方便的是从自己本身观起，虚空藏菩萨他所示现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这样的啊，观本身四大，观到了四大皆空，然后啊，再把这个观法呢推展到外面境界，一一境界无不是四大组合的啊，那就更跟般若经里面所讲的了。一切法皆是因缘所生，这个因缘所生呢就是四大组合啊，因缘所生法。一切法没有自性，四大是不是实在的呢？四大也不是实在的， 今天呢，这个科学家有许多新的发现，他发现的是物质，基本的物质啊，现在所讲的粒子比电子还小啊，科学家认为它是能量高度的浓缩状态，这是物质，可见的这个物质是空的啊，因为物质可以解放为能量啊，能量在高度浓缩的时候就变成物质，这个基本的物质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四大啊，四大说是基本物质，它有四种现象啊，譬如我们今天讲的原子、电子、粒子，都有这四个现象啊。第一个呢，它是一个物体，我们在显微镜之下能够看到它啊，它是一个物体啊。那么这就是物体，这就地大，它有个东西在。同时它有温度，它有温度，温度呢是火大，它有湿度，湿度就是水大，还有一个现象，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态的，它是动的，动的速度都非常之大，那么动呢佛就叫做风大，换句话说，基本物质有这四种现象啊。啊，从现象上说，它有；从体性上说，它没有。它只是能量的浓缩集合的一个状态，它不是真有，那就符合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即非是名”啊，“四大者即非四大，是名四大”。菩萨从这个地方。不如云雾空性啊，文殊菩萨在此地批评他说，这个空性就像本经三卷里面所说的，那是无明毁昧之空啊，这个空相怎么来的呢？是空相是从无明而来的啊，无明不觉生三细啊，这个业相就是个空相啊，那么本身迷了才起无明啊，无明就是迷啊，啊，迷是不明啊，迷也不灵了啊，真性灵明觉知啊，啊，我们灵跟明啊都失掉啊，那么换句话说，虚空不是一个灵明觉知，怎么可以用这个昏 顿，这样的一个修因会修到临明觉知的根源啊，这个就是因与果不相应。佛在前面跟我们说明，修行因地性与果地觉一定要相应啊，因性果觉不相应，那不能成就。文殊菩萨基于这一点来给虚空藏菩萨这个修因做了一个评断啊，这个评断就是说明因地性与果地觉不相应啊，虚空是无觉无知，菩提是临明觉知，所以说无觉亦菩提呀。拿一个无觉无知的万虚空，用这个作为本修因，怎么能够证得无上菩提？这一段话对我们初学的人来说是最严重的一个警告。古德常说，宁可知有如须弥山，不可知空啊如见。为什么呢？怕你堕在过去空，那个事情就麻烦大了啊。诸佛菩萨能够救啊那个作有的人，才有办法救他啊，很容易叫他回头。这个作空的人呢很难救，没有办法救他啊。作空的人到最后什么呢？这个因果报应他都不相信，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必须等到他造业受报，他这个罪业报尽了，哪一天善根在现前，佛菩萨才有这个机会来度他。不想执着有的人，执着有的人啊，随时佛菩萨都有机会来度他，执空的人那就不简单了啊。虚空藏菩萨他这个法门啊，固然是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但是在他呢行啊，他可以入门。我们初学的人用他这个方法，很容易把路子走错了啊。所以自古以来啊，特别是在中国佛教，这些祖师大德们对于这个般若经呢都非常的慎重啊，讲其他的经都喜欢讲，讲般若的经啊都不愿意讲啊。原因就是怕听的人如果是把意思听歪了啊，没有真正能够回答意思，错回了意思，误会了意思，就会堕在过去空。再看底下一段，那么下面这一段是弥勒菩萨若依实性观，观实非常住，存性乃虚妄，云何惑缘愁。弥勒菩萨是因为实大而悟如此， 我们今天讲为十啊，弥勒菩萨是为十的专家，这个学为识必须要转识成智才能入门，如果不能够转识成智那就坏了，那就是文殊菩萨讲的了，云何火焰头，学为识的人很多啊，自古至今很多有为识证得圆通的那就不多了，啊，那么这是我们要晓得原因在哪里，啊，学为识很容易啊坐在肖像里面啊，满脑袋都是发小名符，都搞在这个里面，这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啊。即使把这些发小名符看破了，完全都写掉了，才能够见到真心，唯一是要修观，唯识宗里面修行的方法悟从唯识观，这个悟从啊就是分作五个层次，把一些分别执着把它卸掉，那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前面两句意思是说，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第八识啊，那么在唯识里面讲呢，正妄合合啊，如来藏妙真如性哪有虚妄，既然讲是妙真如性，诸位想想他怎么会虚妄，就在凡夫位还叫妙真如性，可惜那些没悟还在迷味的人啊，是在讲这个觉与迷啊，觉就是转识成智，这就叫觉，迷呢转智成识啊，可是唯识论里讲得好啊，但转名言呢不转体呀，连六祖大师的坛经里都这么说过，那话说回来了，就是迷雾啊，啊你说迷了啊，妙真如性就叫做阿赖耶，那妙真如性真的就变成阿赖耶了，哪有这个话的，悟了阿赖耶又变成妙真如性了，在什么地方变呢，在你的名词上变，事实上完全没变，事实上要有变那还叫什么妙真如性呢，但是不能转识，那你就为识所转， 啊，为世俗转生，我们一般讲呢，被业力牵引，自己做不了主了。啊，我们今天很冷静地去想想，我们是不是自己做得了主？我们很希望自己不起一个妄念，如果自己也做得了主，那就二六十中的妄念不生了，这多自在呢。偏偏妄念不断，这就证明了你做不了主啊，这就证明了啊，你二六十中被识所转。诸位要晓得，这个念头起，念头灭，这就是事，就是事情。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你感受的有喜怒哀乐，这是被境界所转。啊，不是被境界，也是被识所转。啊，境界是中离的，啊，它是无心的。谁有心呢？是自己有心呢，外境无心呢，自己有心啊，就是个妄心。所以说观世非常住啊，啊，这个世心不是常住吧，是刹那生灭。那么我们想用功，这个用功初学的人呢，用观照，观照啊，还是用的第六意识啊，能观的这个心啊，是第六意识心啊，所观的境界。是法尘啊，能观的心是实心，实心与法尘都不是常住的啊，都不是真常的。可是初学的人呢，一定要从这个地方用功啊，最简单最方便的功夫，我们常讲啊，习气不好，这就是观照。我们怎么个观照法呢？提起佛号就是观照啊，要晓得佛号的意思。你说一般人念佛没有观照的功夫在里头啊，他念阿弥陀佛，他能什么心？他着相啊，那是迷信啊！我天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会保佑我啊！将来我学报之后，阿弥陀佛接引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只有这么一个念头啊！所以这个佛号里面没有观照的功夫。聪明立根的人通达教义，于是乎念这句佛号啊，里面就有观照，哎，它起作用啊。这个功德利益呢，比不了解教义天天在那念佛那个效果要大得太多太多了啊。这就是学佛不能不明理呀啊，提起这一句阿弥陀佛呢，就是觉而不迷啊。我六根在境界里面起心动念迷了，他自己知道迷了，谁知道呢？ 第六意识知道，不是真心，第六意识知道。第六意识立刻转一个念头，哎呀，我要觉，我不要迷，那个要觉的心还是第六意识，没出第六意识的范围。所以观照啊，是用第六意识。但是这是用第六意识呢，接近到这个真如本性的，就是接近真如本性，与真如本性相应的一条道路。那么我们念观世音菩萨，这里面起的觉照的大慈大悲。否则的话有什么用？你们有很多人呢，都持诵大悲咒，如果没有大悲心，你一天诵一万遍大悲咒都没用处。念大悲咒要生大悲心呐，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要生慈悲心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要生这个心啊。这一念呢，这个心就生起来，这就叫观照。这叫观照。念地藏菩萨就生啊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就生这个孝亲尊师的心，这是你念地藏菩萨名号起了观照，这个才有作用啊。所以诸位，无论是读经这个诵经是背诵，持名持佛的名号，持菩萨的名号一定呢要有观照的功夫。那么在修学里面要晓得一门深入不能搞得太多，太多了你这个观照就照不住了为什么呢？太复杂了不是你这个心的力量能够办得到的。所以学东西要学一门，学一门久而久之它就起作用。决定不能够学得太多，你们同学们来商量。我告诉诸位，这个办佛学院不办佛学院没关系。为什么呢？我们中国几千年来这些祖师大德都没有念过佛学院，他都成就了。中国佛教之有佛学院呢，是民国年间的事情，也没出一个祖师大德，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什么呢？参学。重要是参学。那么我们想想，今天 四众同修当中，把参学这个事情疏忽掉了。我们这一个道场，这一个修学的环境，哪一个人想来学一点东西，我们总是尽心尽力的来帮助你，这个就是参学。一个人来，一个人的成就；两个人来，两个人的成就。我们要真正的成就啊！成就是要实践，要耐心，要恒心，要毅力啊！要长时间，不是几个月就能成功的，不是几年就能成就的。是无限呢，就是一门深入，用这一门呢来提起观照的功夫啊，观照功身到照住了，所谓照住啊，就是三昧成就啊，三昧成就。我们一般讲呢，得定了，这个三昧成就是什么？烦恼障啊，断掉。最低限度就是烦恼虽有啊，哎，不起现行了。烦恼种子虽然没断，它不起现行。那么这个功夫在注射，等于小乘的虚脱凡果。啊，在念佛法门里面讲功夫成片。这是个初级功夫，还没有到真正的三昧，就是说你观照的功夫得力了，有受用就在这样的一个境界，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确定可靠。心经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妄念了。虽然这个妄想种子没有断呢，但是你这个觉的这个觉照的功夫强大，能够叫妄念不起现行。功夫再深一点呢，这个烦恼就断掉了。那么这个就呢，就是讲四业心不乱这是讲照住啊，照住是四业心不乱那么这是小乘四果罗汉的境界，大乘圆教齐信菩萨的境界。从这个地方更精进，再提升呢，就到见。像心经讲，照见五蕴皆空，这个照见呢，就是获得圆通了。照住没有得圆通，照见才得圆通。得圆通，最低限度。是圆教初住菩萨，也就是大乘的见到位我们讲用功啊，再往上说的这个地位不敢讲理论上可以说了是一生成佛 啊，到究竟国位理论上没有问题，事实上不容易做到啊。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时候有这个好的修学环境啊，好的这个增上缘，在一生当中达到缘初住啊，这个是很可能的啊。那就是我们讲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身，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的啊，只看你会不会学了。实际上来讲，古时候啊，人的福报大，道场众多，每一个道场啊，它都是用一种功夫，所以在这个道场里熏习的力量强大，容易成就啊。一个道场，比如说吧，啊，我们有十个人，一个人学一样东西，只有个人做自己的功夫，借不到别人来帮助。如果还要被别人呢来动摇，那就影响自己的功夫了。啊，你比如我念佛，他念观音菩萨，啊，他念药师如来，啊，我在这念我的又听着他的，哎呀，观世音菩萨也不错啊，这心又动摇了，这是个障碍啊。从前那个门庭说，念观世音菩萨，这一个寺院都念观音菩萨，没有一个不念观音菩萨啊。所以他依众靠众，有这么一个好处。今天我们到哪里去找这样修学的道场？研究经也是如此，研究楞严经的这个寺院，他专门研究楞严，讲楞严经，他不讲别的。啊，讲法华的这个庙专门讲法华，他不讲别的。啊，所以这个参学的人自己兴趣在哪一方面，入到这一门去，你在这个地方住个十年八年，他怎么会不成就？他当然成就。啊，就是这个就是说没有分心的，一门深入啊。所以我们看看目前，再想想过去啊，我们想象这里有道理，人家成就为什么会成就，凭什么成就？我们今天在这个讲这个环境上来说啊，样样都超过古人无论在哪一方面讲，古人所得不到的便利我们都得到。啊，古人讲堂里头没有冷气啊，哪有这么舒服呢？啊，古人讲堂里头没有桌子啊。你们看看从前古人的那个讲堂啊，你们没有见过，你可以看看这个故宫博物院，你就看看那些唐宋的那些画。啊，都是坐蒲团呐，盘着腿坐蒲团呐，啊，没有经本呐，哪有那么多经本啊？那个经本都是手抄的、抄写的，你们想想，哪有那么多经本供养大家？每个人都有个经本，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啊， 现代印刷术发达，每一个人 都有金本。 所以铜钱那个金本呢，只可以看，不能得上圈，不能得上写字。为什么呢？太宝贵了，你看了之后还给别人看。你要把书上写乱七八糟，后面人怎么看啊？每一个看的人都在那写。